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蔡俊焕和他的妈妈。还是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那俊焕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嗯，欢迎俊焕啊。那也有请俊焕妈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俊焕妈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俊焕和大家去分享自己在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啊。那我们还是先听二位跟大家去讲一讲吧。俊焕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呢？是俊焕来讲呢，还是妈妈来讲呢？啊，妈妈来讲。好，那妈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想着说打冰球这一件，因为打冰球这个运动说实话还是听的那会儿还不是很多，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带他滑滑冰，就学习一下滑冰，觉得人滑冰挺帅的， 嗯。 后来呢，去到那儿去冰场了之后，找的是一个花样教练，就想着说也没有说的懂什么花样教练啊、冰球教练什么的，后来就带他学滑冰，结果他滑着滑着就是。人家都是挺胸抬头的这种花样嘛，比较精神。 嗯， 但是呢，他一般都是弯着腰啊，弓着跑起来特别快的那种 啊。 就是人家让他练习一些动作什么的，他都不会挺胸抬头的那种，都是冲的那种， 完全不是花样的风格。 对对对，完全不是花样的风格。 嗯， 后来他就是一到下课的时候，他就看边上打冰球的小朋友一块玩。 对，他旁边不都是一边是冰球，一边是花样吗？ 对对对，我们因为那会儿我们是在那个。小冰场，商场那种冰场， 哦， 特别小，它一半是花样，一半是那个就是 冰球。对， 他就每次下课看人玩冰球，觉得特有意思。小男孩嘛，就觉得球抢来抢去特有意思。 人还多那边。 对对对，人也多。然后花样就是，他就是一到下课，老师教几个动作，就是挺胸抬头的那种，特优美嘛。 对。 然后就感觉他不像是花样的那种感觉， 嗯， 这么着，后来我们就觉得孩子还挺喜欢那个冰球，就找到冰球教练。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想着说让他学冰球，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体验体验。 对对对，就体验，嗯，结果上瘾了。 这个主要还是从俊焕自己他接触到之后的一个给您的感受啊。 对对， 嗯， 他是一到下课的时候他就看旁边，觉得特有意思，他也不练那些动作。其实刚开始滑冰的时候， 嗯， 他只在幼儿园学过轮滑，稍微有一点点就是， 对对对， 其实 相通的这种基础啊。 对对，基础吧，就是也不是特别相通，但是会一点，会站着不摔，然后就每次看他跟那冲刺。因为他打小就不会，真的不会走，就觉得一直就是跑的状态。 小男孩啊， 对对对， 本身也皮， 对， 嗯， 反正就是从小就没见过他走过路，都是跑。 嗯，所以我们后来发觉他好像对冰球更感兴趣。 对，后来我们觉得其实也没想着说去学他， 嗯， 就觉得他挺上瘾的，就每次觉得学一样东西没有说像他学冰球的那么那个劲儿。 嗯， 对，就挺喜欢的，发现他。 这么着就开始就学习就不断了。其实我们就想学几节课就完了， 就把他这个瘾过过就得了 呗。对对对，瘾过过就得了。结果发现越来越上瘾， 就人孩子对这个运动好像是真的上了心了。 对，确实是挺上心的。 嗯， 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就一天不上课，他自己都挠心，就属于这样。 那合着俊焕是每天现在都有冰球课吗？ 嗯，基本上吧。 哇。 现在他上瘾我们也上瘾我们是观众的角度上瘾他们属于是上场就觉得就是有那个劲儿， 打了鸡血 了一 样、啊、 对，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觉得现在孩子比我们还有鸡血的那种状态对，就一天现在不带他去冰场他都觉得特别不舒服的那种， 少了点什么似的、 啊、对，他就觉得妈妈我今天怎么又不去冰场啊说说的，因为他们现在学校吧基本上孩子就是没有就是到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一下课就到操场去玩啊、嗯、去跑啊，他因为也不太就是喜欢静静的特别安静的坐在那儿就闲不住、 嗯、 所以他觉得在冰场，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在冰场就是撒欢的那种， 对， 跑起来那种就放飞自我的那感觉、嗯、 对，那就换你对于妈妈刚才说的这个感觉，尤其是你刚接触冰球时候那些你还有印象吗？ 有 啊，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冰球呢？你觉得那边和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啊？ 花样比较温柔，冰球比较激烈、 哦、冰球比较激烈，所以你更喜欢比较激烈一点人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冰球是吗、 嗯、 我觉得可能在任何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初学的阶段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打基础的时候啊。那对于俊浩来说他同样的肯定也要经历这个过程， 他自己就感觉累就累那么一会儿，然后觉得歇会儿、 嗯、 哎，继续他就觉得在冰上就是跑的那个状态还是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我之前问过他、 嗯、 我说你这一节课有的时候他小课上完之后然后他还能上大课 哦，连着， 对，他就觉得哎，我一点儿不累，那个、我们都觉得挺累的，他觉得不累， 或者坐那儿等着、 嗯、 他都觉得累。 就因为他滑起来的时候、嗯、他觉得这个速度吧还有反正说不上来，我就觉得之前因为我问过他，我说今天咱们别上课了、 嗯、 因为我都觉得挺累的天天跑冰场 可不， 他就觉得哎不行，刚说妈妈这今天我这不上冰就感觉我这浑身不自在、 嗯，不都已经上过了吗？只不过后来还有个大课。 对，还有大课 还没上够， 他也觉得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还没从就是那个商场的那种冰场到专业的那种冰场的时候、 嗯、 那会儿我们小练大，他觉得刚上完之后妈妈还想上、 嗯、 哎，这个大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这么多人跟那跑来跑去的， 对， 他也觉得不觉得累。 嗯，所以其实在俊焕的眼中啊，可能他觉得冰球更多的是一种玩儿，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运动。 对，就感觉他现在吧跟以前还不太一样、 嗯、 就以前觉得他就是玩儿，他现在吧稍微大点了好像稍微懂点了，觉得哎呦这个今天输了心情不好或者怎么着、 哦、也会啊 也会，但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就是小孩嘛也没心没肺那种、 我们来得快 对、 哎、 走 得也 快，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他的玩的基础上稍微有一点这个心情吧、但是过一会儿就忘了， 但是这个的确也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点一点的去学会或者一点一点的去经历。那其实说到他的这个比赛了、 嗯、 尤其刚才您也提到了啊，那遇到了这个失利了他们也会难过啊，那有没有哪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呢？ 嗯，他在比赛反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队的孩子吧，现在我们整个队的孩子还是挺有年头的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呢嗯，我记得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比赛没有第一第二的时候，他们正好打了一个第二，然后大家心情孩子们心情就整个都在掉眼泪，就那一场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嗯，虽然没有得冠军，但是呢我觉得孩子们特别拼，下来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个没有打得特别好，没有得到冠军，就差那么一个球的比分、 哦、 然后我觉得哎，让我觉得心里头真是挺，大家就抱在一起在冰上哭、 哦、 然后下来的时候吧嗒吧嗒都掉眼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看着又觉得特别有意思， 心疼， 又觉得很心疼， 对、 嗯、因为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作为家长来说，其实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就是在冰场上确实挺拼的， 嗯， 然后您说撞一下，本身就有身体上的接触，撞一下什么的，磕一下板墙，那真不轻， 嗯，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就上次反正我们觉得孩子一掉眼泪，家长觉得挺感动的，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感觉到他们 也的确是开始渐渐懂得 对 比赛的一些意义了。 对对对，是的。 他们也是通过在比赛的这个输赢的过程当中去学会面对失败。面对成功嘛， 对对对、是，反正就是整个自从打了冰球之后，就感觉孩子们就是这种团队呀、还有这种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就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就是下来的时候换组的时候，然后互相击掌击拳的那种，还有就是到最后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冲到守门员面前抱在一起落在一起的感觉，就觉得感觉这个整个这个队就是不一样，就特团结的那种、然后大家有那种就是互相就感觉跟兄弟一样， 对， 特别感动。那就这些我真的特别感动，一到看他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这眼泪就在眼眶里晃。 所以也像您说的啊，也跟着上瘾了，就孩子们上瘾， 特别上瘾， 我们家长也上瘾。 对，因为我打小说实话，我父亲是搞体育的、然后以前当兵的时候他特别那个喜欢体育方面的东西，我爸就老说我说的，你说你怎么一点这个运动 细胞 没有，我真的体育细胞没有、结果孩子还是挺喜欢体育方面的东西的、就姥爷就特欣慰， 尤其是姥爷看他比赛也好或者说看他训练也好、那可是相当痴迷吧，会不会、 我爸特别痴迷， 是金焕的忠实粉丝啊、 绝对是粉丝，绝对是粉丝。然后后来带动的我们现在就是也是特别上瘾，刚开始我们不懂，特别不懂，就完全我就是特别不懂体育的一个人。 对任何的体育运动 对任何体育运动我都不太了解。然后呢就自打他学了这个打冰球打上比赛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呦真的看孩子们打真太刺激了。 自己开始也对冰球有 就特别喜欢。 了解了。 对，有了解了。慢慢的我们就会渗入到哎里边哪些专用的这些东西 啊 或者怎么着的。 如果让您去给一个没有看过比赛或者不了解冰球的朋友去介绍一下哎场上的一些基本的规则。这肯定是没问题 的、那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基本人像我们差不多他是4岁半开始学的，我们差不多有5年多了。所以呢这个孩子他我们慢慢从他跟着他一块儿学习，真的是跟着他一块儿学习，就是慢慢懂的冰球。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不属于懂的。我还属于特别不懂的人。 可以说是跟他一起在成长吗？ 成长，对对对。 那就话你自己有没有哪场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呀，你的比赛。 就是我上次比赛在俱乐部冰场、我被裁判罚了3次小黑屋。 哦，到受罚席去了。 嗯。 哦，那当时是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啥。 后来有没有搞清楚呢？ 搞清楚了。 嗯，那是为什么呢？ 绊人。 哦，绊人啊，这3次都是这个原因吗？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绊人的时候他是无意中的这个杆踹的人家的脚底下就被人绊了，但是按照他们来说就属于这种犯规。 对。 所以呢他从来没有这个被受罚过吧这么长时间。然后那一场比赛确实罚了他3次，结果自己下来说哎呀我这从来没进过这小黑屋。因为他们自己老管那叫受罚区叫小黑屋。我从来没进过小黑屋。但是他自己偷偷乐告诉说哎呀可以中间休息一下。觉得挺好笑的。小嘛小孩的思想上就永远承受不了。 对理解这种概念。 对对 对。刚开始是搞不懂说我怎么了什么的，其实他自己一个小动作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就得受罚一下。 对其实这个也是让孩子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规则的意义。 对对、 也让他明白有一条线在这儿， 对对， 而对于运动员来说那在场上遵守规则一定是第一位的嘛。 对对对，他的一些上面的就是这些规则什么的我到现在为止有的好多都不懂，都是让他给我讲。我说哎，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他 就算是您的小老师。 对，他现在是我老师。我有时候我说哎呀妈妈不懂，你得给我讲讲这个视频的这个意思啊、怎么，都是他给我讲。 那君焕、刚才妈妈说到的啊，就是这也是你第一次进到受罚席嘛啊。进到受罚席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方面你说了哎可以休息一会儿，但是进入到受罚席还有没有其他的感觉啊？ 就是受罚2分钟就是也不能上场 啊。当时会着急吗？ 会。 那后来啊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以后自己也会去分析分析或者说复盘一下当时自己的一个表现吗？ 会。 啊、哦，这也是避免我们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嘛啊！刚才妈妈其实也提到过一点，和俊焕有时候会看手机，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看比赛， 嗯 啊，那看来就是平时也会陪着俊焕一起去看一看他的每场比赛的表现。 对，因为我们每场比赛、还有友谊赛还有正规的比赛的时候，我们队里的妈妈都会录，然后都会录视频、 真的很专业啊，我们现在 录完视频之后，然后我们都会回来在家去投屏看，让她看看自己出现哪些的问题，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会摁暂停，我们会告诉她，也说实话也不是说我们告诉她吧，会问她就这块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因为有时候教练也会给他们去讲嘛、 对， 教练会也是从视频中看到他们有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哪块跑位不对，都会给他们去讲。我们在家里就是我们不能瞎讲，因为毕竟说实话我们不专业， 对，所以呢， 对，别讲错了，只是有一点点皮毛的东西我们会告诉他，你看你这个位置站的不对，你看怎么怎么样的，都会提醒他吧，反正就是每次录视频的这些东西都会回来跟他复盘一下。 哦， 要不然的话他自己在场上他自己打比赛的过程中跟他往就是从这边看的过程中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你当时在当下和你之后抽身出来、看你当时的表现其实是两种感受。 对对对，确实是不一样。后来刚开始、那会儿我还真是不是说特别勤快那种，视频到手之后就看。后来我发现，哎，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确实出现问题，我们是觉得有问题、所以呢我们会让他自己去看，因为毕竟我们不能瞎指挥，我们还是得听教练的。 对， 因为人家教练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打法啊，或者是 部署啊、 对对，部署，所以我们都会让他去看看完之后自己看看觉得这会儿什么的，因为下来教练都会跟他们去讲。 哦，给他们每一个人也会去分析。 对，会分析 这场比赛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在去外地打比赛的时候，教练都会抽出时间然后让他们就专门比如说这场针对于这场比赛他的跑位啊，或者是各个地方对不对呀、什么的都会跟他们去讲。 哦， 他们每个人就是哪块出现问题啊，前锋啊还是后卫，你这位置到底站的对不对啊、打法啊什么的，反正都会跟他们去讲。我们呢只是模仿，只能模仿，但去讲去告诉他，所以让他看一下吧，肯定是感觉不一样的。 对，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复盘的习惯对于俊焕来说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让他能够不断的去总结自己每一场的表现，然后去对于下一场比赛那可能我会做出一些调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总结有收获然后再去改进的。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也有助于他进步嘛，可以这么说。 是是是，有助于进步，主要是别在下一场的时候你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是吧，那就更不好了。 对， 因为你本身你这场有错误，那教练下来的时候着急会去说你，你别到时候撂转就忘，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怕这样、有时候他们孩子嘛，教练说的话特别狠，结果下来他们就忘了、所以回来还是复盘一下比较好。 不停的说、 对，就不停的提醒他们。 看来就是对于复盘这件事情好像我觉得他们都还是蛮习惯的，而且我听到大部分的这些打冰球的孩子们、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就是我们都可以处于是热火朝天的来进行讨论，从我们的角度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们自己也会从自己的身上去找一些问题。其实这个的确也是对于孩子在了解这项运动、参与这项运动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嘛。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就是我们和队友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说从我们的角度很感动，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角度，他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多要好的这个小伙伴啊，是不是俊焕？那跟你最好的这个队友你们一起有几年的时间了？ 从我刚学的时候。 哦，那到现在你们还是队友啊？那感情肯定很深厚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默契了啊， 有点像兄弟吧。反正从4岁多我们就有认识，就一块儿学的 啊、 然后现在我们都在一个队里 啊、那肯定在场上恨不得他们都属于那种一个眼神就明白对方的意思啊、 反正是有点这个配合心有灵犀的那感觉吧。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收获，就是他收获到了很多珍贵的友情。 对、这个太重要了。对，这他的收获真的这个感觉跟自家兄弟，因为本身我们就是独生子女、然后他也是我们就他一个孩子，就感觉这个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他们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对， 然后平时在队伍里面又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一起去参与这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块玩嘛。 对对，基本上每天都黏在一起。 对， 基本上 说的军焕天天训练的这个频率，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天天在一块儿了。 嗯，差不多，我们不是每天上兵，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一星期能有两次休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有两次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军焕带来的收获绝对不止这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收获的这些珍贵的友情，而且可以说这些友情是将来会陪伴他更久的一生的，这项运动也会作为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存在嘛。啊，那同时我觉得可能在军焕的身体素质方面，不知道您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收获明显吗？ 嗯，我觉得很明显。 嗯， 因为他自打打了冰球之后，我觉得就是也不能不是说说嘴吧，就是真的感冒发烧这种特别少。然后一般情况下他也皮实， 嗯， 对，然后流鼻涕撑死了两天， 嗯， 然后就是多喝水， 扛过去 自愈一下。 哦， 对，我们也是比较像我们这种家长也是比较马大哈似的吧，就觉得 心大一些， 心大一些，对，嗯，然后就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 对， 有时候上火了少吃点肉。 对对， 他瘦嘛，他属于太瘦了。 嗯， 因为我们基本上他自打打了冰球，我们基本上就是牛肉就 没给他， 没给断过牛肉，就什么炖牛肉啊，什么牛腱子啊，这些就真的是没断过。 嗯， 然后因为本身这就是力量型的这种运动， 需要有对抗， 就需要，对对对 对, 对，就老想让他哎长长什么的。我们是个儿也不长，心眼儿也不长。 我们是晚一点长。 希望是吧。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的。 对， 嗯， 还是确实是不一样。 嗯， 就是搞运动反正真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他还是挺皮实的。 嗯， 就是动也加上他们天天在冰上待着，冷很少说的冷，但是冷啊他现在也大了，知道穿上一件衣服， 嗯， 可是他穿的再多我们都觉得有时候老人就觉得哎穿太少了，冬天就穿这么一条裤子。 嗯， 我们就觉得没问题，因为他在冰上待习惯了，他一跑起来一折腾起来他就出汗。 对，军焕在学校的体育成绩怎么样呀？ 挺好的。 啊，你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 跑步。 在你班应该是前几名？ 第一。 啊，你看说的时候多骄傲。 嗯， 这一看也是跟我们打冰球平时的这个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啊。嗯， 对， 他的这个体能是有很高要求的。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他因为本身冰球就是要求这种速度，如果没有速度的话他在打冰球的过程中肯定也缺少点儿，所以呢他在打冰球的时候就是短跑这一块在学校体育这块还是就是很不一样的。 嗯 嗯， 这个应该也是让家长其实我觉得是最关注的，应该叫我们最朴素的一个心愿嘛。啊，希望孩子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对 对 对, 对， 你有了这个基本的保障我们才有后面的一切对于他的希望嘛。啊， 对。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蔡军焕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他们来交流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

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蔡俊焕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那其他方面您感觉到给俊焕带来的影响还有哪些呢？ 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平时不善于表达的孩子。 哦， 然后呢在平时其实在下面的时候其实挺活跃的。 嗯， 但是呢一到教练面前，一到老师面前就是蔫蔫的那种了。对，就 今天也有所感觉。 对对对，他就属于那种慢热型。嗯，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的人就觉得不爱说话不怎么着，那要熟悉了的话那就话就多了。反正我是觉得冰球这一块给他带来的这块自信，就是反正也加上他性格的事儿吧，自信这块有，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他还是挺有自信的， 就是因为冰球可以说是让他的性格变得 对对对 更开朗一些，更自信一些，就可能他以前有时候是会犹豫一些， 以前呢他是更加犹豫的那种，但是现在我觉得稍微好一些， 像您说的嘛，在自己擅长的地方， 对擅长的地方 我们是很有自信的啊。俊焕是不是冰球啊，刚才你说的跑步呀，这都是你有自信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妈妈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他和他的这些小伙伴，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些友情吧，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是俊焕的这个性格慢慢的变得就是更外向一些的时候，那他和他队友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相处的也就会更融洽了吗？ 对，他平时其实他还是挺外向的。 嗯，那俊焕在场上他一般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风格啊？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属于那种比赛型选手，就是一到打比赛的时候，整个状态好像就格外的亢奋。还有的小朋友可能就属于比较的平稳，就是我下头是平时训练什么样，我比赛的时候可能也是这种状态。那俊焕属于哪种？ 他其实我刚开始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赛就属于打鸡血的那种。 哦， 现在吧我觉得大了好像稳当点了。 哦， 就是稳 一些，变得更成熟了，更稳重了。 对对对，稍微稳一些。但是我还是那，还是觉得脑子不够用。就是老觉得他那脑子就是跟不上。 我们需要反应一会儿，我们需要去琢磨一下这件事儿。 就有时候反正就不一样，就每天的状态也不一样。 嗯， 每次的比赛也不一样，每次比赛的状态他也不一样。所以这说出来我也说不上来他到底是哪种了。 其实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考验。 嗯， 就是他要不停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嘛。 对，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不同的训练，面对不同的对手，那教练有不同的安排，我都需要去琢磨，去思考，去消化这些教练的意图。 对， 那其实对于他来说的确也是一种练习嘛。啊， 是他还是挺就是比如说教练说什么，他会去按照教练的方式去走。 嗯， 就是还是挺比较听话的一个孩子吧。 哦， 我发现就是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就是还是得教练说。 哦， 教练说什么都管用。 哦， 教练 只要说，还是 听教练的。对，他这种性格孩子还是比较听教练的。 哦，其实这个我觉得同样也是在给孩子进行一种性格上的磨练吧。 对对对 对，毕竟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面对的这个对手他是有不同的嘛，那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能面对这样的对手，而且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也很重要。 嗯、对， 对对。 而且之前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家长就说，可能我们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内心是不由自主的会发怵。 对 啊、那可能你调整好了的话，就不会影响你的状态；那调整不好的话，可能都会影响到你当时的这个表现。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在他们身上挺，就是感觉一目了然，就能感觉出来的那种、 嗯。就是您在陪着他打冰球，差不多刚才说也5年， 嗯， 5年左右的时间了嘛。对，也是看俊焕在打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这种变化啊。 对对对， 还是挺明显的， 挺明显的。他小的时候那会儿，我觉得打冰球的时候就觉得挺鸡血的一小孩儿， 嗯， 就特别能冲， 亢奋， 对，属于特亢奋那种，嗯、就是。根据这就年龄的这增长，我觉得现在比较稳了，而且他们考虑的特别多，就是在场上想的特别多。 哦、对对， 嗯，就反正就是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他比我们还打鸡血，就觉得一上场那简直就是往前冲，那特别的那个不一样， 不管不顾的， 不管不顾的，就撞一下就觉得，哎呦，挺那什么。其实孩子也不是故意去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打冰球这种东西，身体上接触那是难免的。嗯，孩子有的时候不是说诚心故意去冲撞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就觉得冰球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觉得看着那个比赛嘛，很多场比赛，还有人家 NHL 打比赛什么的、 嗯、 肯定孩子看的会去学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大了，我觉得他们特别稳，会思考了，会去想我该怎么做，在场上我们是能感觉出来的。 对， 嗯， 而且就像您说到的，他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对于冰球场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好像也更，就是可以叫更成熟了。以前的这种传接啊好像比较单一， 对对， 现在可能他们经常还能配合出很多精彩的这种传射啊。 对对对，就是传射真的不一样，有时候嗯，因为像他现在是想的比较多、 嗯、 是想的比较多的那种孩子，然后在场上的时候他会抬头去找队友、 嗯、 他出不去了他就抬头就找队友，他有这个意识。 嗯， 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好，就虽然有时候慢半拍吧但是我觉得起码他抬头去找自己的队友在哪儿，他把球传出去，这个球传的好不好，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成长。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培养他有这种集体意识。 嗯，集体意识、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吗、 我不是一个人，对，现在都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是， 而且这个团队的这个合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那组的小孩就是他会对人家是一种信任感特别强的孩子、 嗯、 他觉得这是我队友，那我对他的信任特别多， 对， 特别大。而且他在场上的时候他会去找人，他找人、 嗯、 他抬头会看，就是他出不去的情况下他就赶紧把球会给别人、 嗯、 所以这个角度传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好，特别漂亮 啊、嗯、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这种精彩的配合。 对，精彩的配合，真的就这么点的孩子，我觉得有这种精彩的配合其实挺难得的。 对，其实这也是在他们逐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嗯、对， 通过冰球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可以说叫思维能力的训练、 嗯、还真是 对、 嗯、 因为这个他以后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他冰球场上嘛，在他的学习当中啊，或者说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其实像一些其他的运动吧，其实就是单一的那种，比如说我脚踢，或者是他们是眼看手里拿着杆儿还得看，然后还 得 看起，脚还得滑，还得动脑子。 对， 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就是全身在动，全身在想、嗯、 对，没有一地儿是歇着的， 没有一地儿是歇着的然后还得想想我这个球该怎么，现在连脑子还得动着。 对， 以前我觉得他们小的时候那会儿滑的时候就是属于不动脑子那种， 可能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场上的一些形式，但现在好像 现在不一样， 他们是带着脑子打球了、 嗯、对，带着脑子打球，真的是感觉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不动的地儿 那当然我们也听刚才俊焕提到过啊，俊焕今年已经上3年级了。俊焕，你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吗？你觉得平时你的课业压力大吗？ 还行吧。 啊，还行。那像妈妈说的啊，平时你这个冰球的训练量也不小，你觉得你学习和打冰球这二者之间平衡的怎么样呢？ 挺好的。 那妈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俊焕自己感觉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是需要家长给他进行 一 些帮助的。 对对对， 毕竟我们现在年纪还稍微小一些，可能再大一些了他有更多的这种自觉的意识了会更好，但是刚开始一些习惯的培养啊，或者说一些意识的去树立啊，可能还是需要家长给他做一些引导。 对对对，就是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其实你说自觉，没有特别自觉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家长去督促吧，属于，因为像我们打冰球就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肯定学业上，比如每天上冰，我之前就今年吧，就是本身就是国家来说说这个减负，对吧， 双减啊， 是双减，然后减下来其实我们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业一直就不是很多，然后呢基本上在学校都写完了，可是呢会有一些笔上的作业，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车上，就是我们车上都会有小说板啊，这种 都给他背着呢， 对，都背着，然后吃饭我们也都在车上，然后睡觉我们都在车上，基本上我们之前上那个网课基本上全是车上吧， 就是我们这车基本上就可以是俊焕的保姆车， 对，基本上是。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就是都在放了学之后车上吃完之后，然后有时间就赶紧备备课学习，然后上冰，然后上冰完之后，如果时间早的话，我们会有之前那会儿老学英语课，然后在网上一般我们下了冰之后马上就得赶紧上英语课， 哇，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背背，比如说白天学的东西，让背的课文，背的单词，所以我们这时间挺紧张的，之前到家呢又不敢让他特别晚睡觉，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 是的， 我们离学校远，所以我们早上起的又早，所以我们这时间特别紧张，就基本上能在车上干的事儿就都在车上干吧。 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您会觉得挺辛苦的吗？ 你说不辛苦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挺辛苦的，因为毕竟他得背他得学，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能在车上干就车上干吧，因为实在是觉得回家太晚了，而且我们早上起那么早，就是二年，我觉得现在三年级还好，现在基本上学习就是在学校都写完作业了，但是呢我们吃饭睡觉备课，那你说就是白天学的东西你不巩固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让他在车上稍微看看书，背背单词，就反正也是能在车上干的事儿也都干了吧，要不然回家太晚了。 那君焕已经适应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了，是不是在车上啥都干？ 对， 而且可能他的队友们也都是这种状态， 对， 所以可能俊焕也就觉得这是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也就习惯了， 习惯了，现在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而且就算是我们说的好像觉得的确是挺辛苦的，但是前提就是因为孩子真的很喜欢这项运动， 对， 他能为了这项运动去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我们家长的角度，那我们这个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给他做足做全嘛啊！ 对对对，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看到君焕就是他对于时间上的这个管理的能力自己也在逐步的有一些意识，对吗？ 之前说实话一点都不好，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是就是年龄岁数也大一岁了，就感觉不一样了， 懂事儿了， 懂事儿了。有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个主动性，但是呢说他也能背，他也背的其实挺快的，所以这些东西弄下来之后其实他没有说就是把这个气儿撒在比如说我有宾客呀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有过，没有埋怨说的我有宾客啊不想上了怎么怎么着，因为学习上还真没有，他就宁愿不这什么然后都得上冰。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真爱了，我们到平时也好跟他谈一些条件。 对对对，没错，这个真的管用。 是因为这个是他就是一定要去努力的方向嘛，所以他肯定也就愿意为了他去做一些加引号的小小的牺牲嘛。 对、 啊、 还真是。 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些同伴们给君焕带来的这种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君焕也就理所应当的认为说我也会这样做，同样的我们在海淀区冰球队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君焕的这些队友们以及比他大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也都保持得非常好， 对， 才会能让他们一直继续坚持下来。那比君焕年纪高的年纪大的这些孩子们我看到的就是这二者兼顾的都是非常好的， 对，特别好。 所以其实君焕在海淀区冰球队是不是自己也能感觉到和他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对， 你自己有感觉到学到什么呢？ 就是过人的技术 啊。其他方面呢？ 也是就是射门吧。 啊，所以就是在一个优秀的团队当中吧，的确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影响肯定也是正向的，并且在海淀区冰球队咱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从妈妈您的这个角度当时 看到就是俊焕能够加入其中，肯定也是觉得特别的高兴啊。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因为没有校队这种 啊， 后来之前因为我们是晚上一年学，那他的岁数正好卡在9月1号、 哦、 对，8月31号正好卡一个边儿、 哦、 后来这么着我们就让他晚上了一年，所以就觉得晚上一年稍微那什么点吧，我们就没赶上那会儿海淀区选拔。后来我们就在无意中赶上一次选拔，知道之后我们就是其实就重在参与的参加了一下结果还算可以、 嗯、 就我们就很兴奋嘛、 嗯、 因为毕竟海淀这个对冰球的重视度还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需要成绩嘛，就是我们是想让孩子不是说非得进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团队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我们是觉得就是能让孩子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吧，改善一下自己，可以反正是从中他可以学习到别人，比如说射门这块你欠缺，你可以看就在上课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别人是怎么射门的，就跟强队的孩子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嘛，的确也给俊焕带来了很多正能量的影响。 对对对、虽然说有压力吧但是就是想着说他自己多学习点别人的长处吧，是吧、就是别自己老瞎打瞎那个在这环境中就是成长、 有压力我们才有动力嘛。 对对对，有压力有动力是 对。那当然俊焕在未来啊，那对于冰球这项运动有没有跟您去沟通过他的一些小的方向小的目标呢？俊焕自己先说吧。 能参加上全国的比赛吧。 啊、哦、能参加上全国的比赛啊，这是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那妈妈呢，从您这边的角度。 没有特别的目标什么的、 啊、 只是觉得看看他自己能坚持到什么份上吧，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还是一个坚持，我觉得他自己喜欢我们就跟陪着孩子到就是能让他坚持这项运动、就是我觉得挺难得的，就是没有想过说以后能参加就是多大的比赛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他自己能往外就是往这方面走，那我们肯定会支持，会一直就是保证他坚持住什么的这种、因为像我们也没有说家长说你以后就必须进国家队或者怎么样的、没有想过那么长远，只是觉得他喜欢就是咱们就坚持。 对， 这种东西就是坚持嘛，是吧？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项能坚持到这么长时间，就是跟你一辈子这种还真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坚持就是很不容易。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很不错的品性嘛， 对对， 能够坚持下来。 对对， 做任何事情。 对对，就是想让他从中能干什么事儿都有一个坚持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现吧，就是别到时候什么都是半途而废学的是吧、然后他自己毕竟喜欢，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就后勤保障就跟着他呗、然后如果你要有能力，那你自己想往那块发展，那只是你自己的想，你只能想往那边发展，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跟着他的目标去走。 对， 就这样， 我们尽全力的支持你。 对，尽全力支持。对， 那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啊，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俊焕能不能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就是我希望那天的开幕式。 你之前是不是特别想去？ 想去 啊，想去现场看比赛啊，这是俊焕的一个心愿。 对，他那会儿就说，哎呀，这冬奥会得多大，因为他就甭管是甭说他了，我们都没想象过说的这冬奥会能有多大，这种能够说自己的孩子参加这种体育项目就更甭想了。所以他之前我们不是老看电视嘛，就老觉得哎呀这冬奥会就是这样啊什么的，他就觉得哎呀这现场简直肯定更完美， 很向往。 对，特别向往。 嗯， 他因为那阵儿前段时间我们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在日本那边开的那个 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然后他就一直在看、 哦、 他就觉得哎呀太美了，他觉得现场太美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奥运会能够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对于奥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精神 对 啊的这种影响作用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 我相信像您说的啊，那看了那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那对于我们祖国的这些运动健儿 的这个表现也好啊，看他们的这个比赛，尤其是我们的国旗这个就是升起来的时候，唱国歌的时候，其实可能让军焕的那种感受会特别强烈。 对，有时候他就面对国旗的时候，有时候看电视面对国旗的时候，觉得这么点孩子就不由自主的特别精神的看着那个国旗，就是觉得特别不一样。 对，我看俊焕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对，好像也是胸前就写着中国， 对对对， 就是孩子们好像这种爱国的情节真的是他们很自发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自己就觉得，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队我们自己就是统一给孩子们买的这衣服，因为它是红色嘛，然后就觉得 中国红， 对，就代表着中国是吧， 对， 觉得挺有意义 的, 是的， 穿上之后，因为毕竟现在是一，说实话不是专业的吧，但也属于小运动员， 对对， 就是穿上感觉不一样， 他们自己都会有这种自豪感嘛， 特别 穿上带国旗的衣服或者写着中国这种标志的这个服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 对，从他们现在感觉就是做的各种事情都觉得小孩对这个意识特别有，就是特别明显， 对， 意识特，就是每次面对国旗的时候这帮小孩就站得特别直， 对，特别骄傲的那种感觉， 特别骄傲， 对，那 感觉不一样。 从您的角度呢，有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我也挺期待开幕式的，因为我觉得，以前看过这个开幕式，就其他国家开幕式都觉得挺不错，但是中国在咱们北京这边开展这个冬奥会的时候，我还特别特别期待这个中国的这个开幕式， 就我们也很好奇， 对，特别好奇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是，而且我们还特别期待，就是毕竟是冬奥会在北京这儿开是吧，那中国能拿多少金牌呢，是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期待的事情，因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国家金牌越来越多，那是数一数二的， 对，同时就是看到我们冰雪运动的一个发展， 对，看到冰雪运动的发展，看看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打冰球也是跟冰雪这块沾边嘛， 是， 所以特别期待这冬奥会， 所以到时候希望能够让俊焕圆梦啊，我们去现场 对 感受一把，然后同时也可以看到咱们中国各个队伍他们的这些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对， 那当然今天也是特别感谢俊焕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俊焕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中国体育世界冠军的摇篮。时光回到1981年，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 第一句话告诉大家中国队胜利了，那么后来呢就是有感而发，作家们你们写一篇文章来歌颂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诗人们你们写首诗来赞颂我们的女排的姑娘们，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 这时候发奖仪式开始了，